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你好啊！咁啊，又系呢一个嘅中港台嘅讲古邦嘅时间啦。喂，咁啊，大家都睇到个标题啦，无线经典啦。本身我哋想叫做大台經典嘅，不過就因為而家講大台咧，就影響即係恐怕影響收視。咁你知，因為而家我哋都習慣咗要即係見到大台要拆噶嘛。 係。 咁你仲講大台經典咁樣先，我真係拆咗中港台啊，咪死啊！ 係。 咁啊，乜都好啦。咁啊，今時我哋講大台，即係講呢個嘅夢記啦。 嗯。 咁啊，其實卵仔都好似講過類似嘅 topic 噶嘛。 卵仔幾時講啊？ 卵仔都好似有講，卵仔講上，卵仔上就淨係講大時代。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就阿邦邦咧都有呢一個嘅對於呢個嘅無線電視啊一啲嘅經典嘅製作噶喎。 嗯，因為咧你要記住咧，而家咧因為啱啱大台台慶啊，即係啱過去 就唔夠二十點啊。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大台咧本身嚟講咧，你要明白咧，曾幾何時啊？ 今次阿叻仲有冇話唔過三廿點就跪翻屋企？ 冇啊！ 今次唔敢講。 唔敢講啊，係啊！大台咧，講真嗰句啊，曾幾何時咧係華人社區咧最主要嘅電視台嚟嘅， 絕對係啊， 個事實嚟嘅。到現在為止，你去到南區、去到大馬啲地方都係睇大，好多人嗰啲華人社區都係睇大台嘅。 係啦，咁所以我哋嗰啲咩馬國明啊，去到嗰度咧就一定登台啦，唱下歌啦。明明唔兼識唱歌都要唱歌啊， 係啦， 喺中間音啊，嚟咁樣樣噶嘛。 因為佢哋睇慣咗嘅，其實係，係啊。咁好得意嘅大台咧，你而家話佢啲劇乜乜物物都好啦。 嗯、 其實咧，老實講，大台嘅劇咧係有佢係以前咁成功係有佢嘅 formula 嘅。咁、 嗯、 但係只係而家因為個機構大得太緊要， 嗯、 即係一個政府運作咁樣，個機構大得太緊要，運作出問題， 嗯、 變咗官僚架構。官僚架構最後出嚟，佢你要記住，文化創意嘅嘢基本上係一種藝術，係一種創意嘅嘢咧。如果你咁大官僚架構出嚟嘅結局咧，只會得一個嘅咧，就係咧套套都一樣，千篇一律，係啦。但以前其實咧個其實而家就算而家拍劇嘅人咧，佢哋而家都用翻，其實好多都用翻以前嘅模式嘅，但只係佢哋做得好同唔好嘅分別，同埋成適應到個時代嘅轉變，係啊。所以我對無線嘅態度就係話，我唔會。即係當然新聞嗰啲有 CCTV 係另外一件事，我唔即係新聞嘅嘢我唔理啊。但係咧而家嗰啲劇咧，講真嗰句啊，即係我咁樣講啦，係事實冇以前咁好。但係你唔可以抹殺大台佢嗰套拍劇嘅 formula 㗎。佢嗰套 formula 咧係對香港呢個市場或者甚至華人嘅市場非常有用。係啊，佢嗰套 formula 唔係錯㗎。 係 係啊，即係大家要明白呢點先。如果唔係咧，你唔君不見以前，喂點解咁大影響力啊？無線劇係有原因嘅。點解唔係喂？如果係咁樣，點解唔係其他東南亞地方嘅電視台有咁大影響力咧？佢點解以前拍得好過日劇、韓劇咧？ 係 或者。即係韓劇就冇得講啊！近年啦，日劇咧拍過好多日劇咧，或者佢甚至拍得好過台灣啲劇咧，係點解咧？係有原因嘅，全部喺原委嘅。以前大台咧，其實咧主要嘅節目咧， 你可以話好啱華人睇啊，但係唔係好啱我睇。 係啦， 不嬲都唔 係你而家，因為你而家個時代變咗啊嘛，到你呢代 而家啲華人都唔係好睇。 唔係到你而家呢一代時代嘅人又唔同啦嘛，你而家你變咗嚟講咧，就譬如你大陸咧，大陸本身自己嘅電視都進步緊啊嘛，大陸電視嘅進步緊，咁你大陸嘅人。咁你大陸嘅人而家睇中意睇大堆頭製作嘅，咁、人哋嗰啲 budget 咁鬼大，會中意睇我是歌手嗰類咯，或者睇嗰啲咩鬼啊，中國好聲音嗰類大型節目咯，咁咪唔睇你無線咯，因為無線其實老實講無線嘅 少過1% 啊嘛，根據 個細埃嘢嚟嘅啫嘛， 根據某網上名嘴， 係啊啱噶，時代唔同咗啊嘛，因為嗰時講真睇港劇係趨之若鶩噶嘛。但係有 香港明星都係，連啲南韓人都中意香港明星。 係啊，但係現在為止，雖然係大陸會拍劇，但係大陸拍劇啲人都會攬翻一兩個港台明星，港台明星㗎。因為咁樣先至收視嘅保證嚟㗎嘛。啲人其實講DN 大陸啲人DN 都係中意睇香港明星。 係。 但係覺得香港啲製作啊，香港啲製作入唔到去，因為大陸製作好過你啊嘛。個錢多過你啊嘛。其實。 講真的，文化創意嘢雖然係講文化創意，但好多都係用錢堆出嚟嘅啫嘛。係、 嗯、 啊，你個budget 唔夠又唔夠噶啦、嗯，就唔夠人哋爭噶啦，呢、這個事實嚟㗎。係係啊，呢、這個係真嘅噃。咁我哋依代人點解唔會睇？即係有啲人點解唔睇《回回線》娛樂多咗、 嗯？ 第二就係、是、咧，就係、是、 咧，我寧願上網都唔睇電視啦， 因為拍嘅劇唔係俾你哋睇啊。佢個公眾群仍然係中年人士啊。 嗯哼， 師奶啊嘛。 嗯哼， 就算你而家韓劇、日劇都係如此 嘅。嗯哼。 其實後生人睇電視係少咗，所以變咗呢個行業本身係夕陽。 嗯哼， 係啊，咁冇得講嘅呢啲就即係我覺得就呢個個人喜好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以前無線嘅成功係有佢嘅方法嘅，唔係話喂，唔係話誒咁啱得咁巧啊乜乜乜，唔係咁樣。 嗯， 係啦。咁其實咧無線拍劇嗰個方式咧係抄邊度？你知唔知？ 嗯哼， 抄邵氏嘅。抄邵氏電影嘅， 嗯， 流水作業式拍劇方式， 嗯嗯， 其實而家嘅電視，而家嘅係喺全球嘅電視台嚟講，好少用呢個方法， 嗯哼， 因為多數咧都係咧一啲製作公司拍咗套劇賣翻俾電視台嘅， 嗯， 尤其是台灣更加啦，台灣、日韓都係如此， 嗯， 其實韓國都係電視台拍劇為主，因為電視台嗰啲佢好多係國家 subsidize 嗯哼， 係啊。咁呢個亦都佢哋因為有國家支持，所以變咗嚟講，佢哋而家做得好成功。 嗯哼， 係啊。以前無線最初期咧，我哋永遠記住就係咧，無線初期係冇香港本地劇 嗯， 你知唔知啊？ 唔知喎，係做咩㗎佢哋？ 佢喺外國買啲劇翻嚟。 哦， 配音。 嗯，配音劇。 係啦。 係即係咪台灣劇啊嗰啲？ 唔係，鬼佬劇。 哦。 鬼佬劇呢、有一套劇呢其實奠定了無線拍某一種劇的基礎、 嗯、 有一套劇呢一套美國劇集很、 嗯、 出名的美國劇集、 嗯、 有聽過那套劇的感受好嗎沒 有、 啊、你真的年紀很輕 沒有什麼來的 感受豪門呢是說呢美國 某大家族的一些恩怨情仇、 嗯、 那些東西 有啲咩有 Walkie Fella 嗰啲啊？ 係啦，類似啦、嗯、，Walkie Fella 嗰啲啦，係啦。嗰套戲咧就講咧入邊咧嗰啲人咧嗰啲角色啊， 嗯， 點樣去爭家產啊，喺公司爭權奪利啊，翻到屋企啲嘴臉啊嗰啲咧， 咪即係《溏心風暴》鬼老闆。 係啦，其實咧無線拍呢一類劇咧，《溏心風暴》呢類劇咧，其實就嚟自《金粉》呢套戲。 原來係咁。 係啊，佢個 idea 係《金粉》呢套戲嘅。 嗯哼。 係啊，咁以前又開始拍，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將個製作本土化。 嗯哼。 尤其是阿老六入咗去之後，邵老六。係。係啦，開始將佢本土化。 嗯哼。 本土化咧，其實開始拍嗰啲劇嗰啲處境嗰啲劇咧，即係嗰啲 sitcom 嚟嘅啫，即係一集播完啊嗰啲咧，跟住之後先開始有長篇劇。 嗯哼。 長篇劇咧就開始其實都係訓外國啲長篇劇㗎。係，因為《感受豪門》係好多集㗎。頭先講《感受豪門》嗰度係好似200幾集剩幾多？ 唔 係，好長。 呢一種鬼佬劇已經冇，已經冇㗎啦 。 因為而家鬼佬劇全部都係十零集。 冇㗎，係啊，而係呢種劇。咁咧，其實咧，個個咧喺香港做編劇嗰啲，好多都係用呢套嘅 formula 嚟。 嗯哼。 呢個 formula 嚟嘅，係啊。咁我哋睇，譬如睇劇咧，睇無線以前咧嘅電視節目咧，永遠咧無線最強兩線節目， 嗯哼， 劇， 嗯哼， 另一線歡樂今宵，歡樂今宵， 嗯哼。 嗱劇咧初期咧係冇，初期咧係拍嗰啲 sitcom 嗰啲啦， 嗯哼， 跟住之後咧開始有古裝劇， 嗯哼， 古裝劇咧。就嗰時咧，有個人出現咗，有兩個人， 嗯嗯， 有兩位武俠小説大師， 嗯嗯， 一個咧金庸， 嗯嗯， 一個古龍， 嗯， 古龍咧就以前咧邵氏嘅編劇嚟嘅， 嗯， 咁咧金庸咧就喺咧明報度寫呢個小説嘅， 嗯， 大家都知啊，呢個係， 嗯， 連載噶嘛， 係。 咁咧就攞曬，咁咧就無線咧就將佢哋咧嗰啲嘢咧就攞曬嚟拍， 嗯， 就造就咗一系列嘅所謂武俠小説嘅劇集出嚟， 嗯， 嗰集劇集咧就搞到咧就開始一個電視嘅狂熱， 嗯， 係啦，電視嘅狂熱，例如你每一個星期日晚見到嘅， 嗯， 秋官都是其中的主角上面的表表姐。 嗯， 是的，阿秋阿姐，阿姐又做很多的阿姐。 嗯， 跟住仲有邊個？趙雅芝。 嗯， 是的，柳松仁。 嗯， 是的，這些人呢，這些劇集演員呢，就很多呢，就是因為這些劇呢而紅。 嗯， 是的。咁呢以前嘅劇呢其實呢初初sitcom呢係冇主題曲嘅。 嗯。 第一套主題曲嘅劇呢就叫提小恩怨。 係。 佢呢多數呢無線嘅 formula 呢武俠嘅 formula 係咁嘅。 嗯。 佢一套劇。 係。 有一班好演員啦。 嗯。 嗰時嘅演員因為好多南國出身嗰扎真係好好演員嚟講，真係講真。因為佢哋個訓練啊等等呢係真係 train 得好好。 嗯。 第三有一首好動聽嘅主題曲。 嗯。 結合埋一齊。 嗯， 因為嗰時咧，無線咧就請咗顧家輝翻去， 輝啊， 啦， 有人作詞啊， 有人作詞啊咁樣，因為嗰時亦都係因為電視劇嘅粵語歌， 嗯， 創造咗粵語流行曲嘅黃金時代， 嗯， 七八十年代， 嗯， 所以咧每一套劇咧，我未聞其劇，先聞其歌， 嗯嗯， 係啦。咁提小恩怨第一套嘅，佢第一套成功咗之後就係咁有佢，係咁全部有電視劇有主題曲啦。 嗯， 就唔似今日啲主題曲咁嘅。你唔記得新主題曲係咩嚟噶？以前唔係噶。 全部同套劇有關噶嘛？ 係啊，嗰首歌個名唔同，但同套劇一定有關。 不過其實講真嗰句喎，你話就即係雖然我好挑爭大台嘅喎， 係 咁，但係就無線嗰啲主題曲嗰個水準唔錯嘅， 梗係唔錯， 作曲水準唔錯， 一直都唔錯。 不過咁佢後來佢慳皮揾啲自己啲藝員明星唱咧， 就唔得， 咁就就喺唱嗰邊就真係好唔得。但 係 總體嚟講，其實佢嗰個音樂質素係唔差嘅。 係啊，但係以前係更加高啊嘛。 嗯哼， 以前佢唱佢都得啊嘛。啲大歌手全部幫佢唱歌噶嘛， 執啲啲啦，咪睇下啲咩咯，學你咩？你揾嗰啲咩鄭少秋嗰啲咪唔得咯？ 阿秋 係啊， 阿秋以前唱又好得嘅， 哦， 阿秋好得嘅 ，OK， 阿秋得嘅 ，OK， 阿秋點解得咧？ 嗯， 因為佢自己係主角， 即係咁啊，配合咗成套劇， 係啦 ，Taylor Make 嘅 ，Taylor Make 嘅。阿秋有啲唔同，阿秋係一個 exceptional case。 唔係，我純粹走音樂講啫，不過唔緊要，上你繼續啊。 係啊，阿秋唱出嚟嘅歌咧係夾部劇嘅。 Okay. 但阿秋佢自己獨立唱一首歌咧，就冇一首紅嘅。 得啦，得。 係啊，你要明白呢點先。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真係好好嘅武俠劇男主角。 因為我就睇都唔睇嘅，所以因為劇我就唔睇嘅，所以冇乜所謂。 係啊，因為講真，你問我做大俠邊個最風流倜傥？我到今日都答你係阿秋。 嗯， 真呢、這個事實。 係 佢古裝扮相真係唔使講。 係 唔使講嘢。係啦。 係 啦。 繼續。 係啦，咁樣咧，佢哋嗰啲武俠劇咧，其實咧，如果而家角度去睇咧。就覺得咧有啲橋段咧，你而家覺得個角度去睇咧，就有啲咧，哇！啲威亞咁樣飛啊咁樣。 係。 但嗰時咧係一樣好先進嘅嘢嚟嘅。 係啦。 係。 而家就都太多用 CG 啦。 嗯。 不過無線嗰啲 CG 咧就收埋佢啦。 同埋咧，大家咧係咧，基本上咧以前咧追劇咧係大家一齊咧食飯一齊追。 嗯哼嗯哼。 係啊，所以咧有好，所以咧好多啲因為劇嘅。 嗯哼。 係啊。佢有嗱呢樣就係武俠劇啦，武俠劇、古龍、金庸，跟住啲時裝劇，時裝劇咧就其實時裝劇後期少少有嘅，最 classical 嘅時裝劇，如果第一套最 classical 嘅時裝劇，一定係家變，係啦，家變咧就真係有次足感受豪門啦， 嗯 ，exactly 啦，又係嗰條橋啦， 係 家族糾紛。 嗯， 製咗個，不過佢製咗一樣嘢新嘅嘢出嚟。 嗯， 以前係喺香港從來未諗過呢個形象。 嗯哼， 亦都係反映咗香港社會變。 嗯， 就係咧女強人。 嗯， 阿姐， 阿姐， 係啦。 哇，講起阿姐，我又要諗起阿姐唱歌。 經過那些年。係啦，你嘅想要經過那些年啫，但係咧佢又製造咗阿姐呢啲出嚟。係。阿姐一個女強人形象。 係。 以前係冇噶。可以咁講，跟住咧，仲有一啲網中人，網中人製造咗另一樣嘢出嚟。嗰啲新，我哋啲新嗰個時代新移民，例如阿燦，廖偉雄啊，最經典情節， 漢堡包， 係 呢、這個係經電視劇、電視劇史上其中一個經典情節嚟㗎啦。 嗯哼， 阿燦， 嗯 哼，漢堡包食漢堡包， 嗯， 已經食過幾多個唔記得咗啦。係啊，鬥食漢堡包啊嘛，唉、哎，最記得㗎。 嗯， 係啦，就係、是、一個就係、是、一個喺國內人在旅途耍女時， 嗯 落嚟揾食嘅一個形象。 嗯， 呢問劉夢紅啊有。刘梦红最清楚啦， 系 冇人比清楚得过刘梦红， 系 啦，有一个咁嘅形象， 嗯， 喺时装剧啊，系啦，仲有之后咧就开始有啲专业嘅形象， 嗯， 各行嘅专业， 系， 譬如警察、 啊、警察啊，消防啊， 警察，生扎师兄， 医生啊， 骑爹，系啦，骑爹同埋呢个醫生，醫生秒殺人心啦，秒殺人心，九十年代好成功。 律師啊， 律師咧，浩王庭啦，好成功嘅劇啦。係 啊， 仲有就係真係嘅警察啦，警匪片啦。 係、 啊，警匪片亦都好多好嘅劇啦。 係、 啊，咁但係咧呢啲當然一個專業形象啦。咁、 嗯、 另外就係最重要，始終喺佢哋時裝劇最緊要嘅一樣嘢。 嗯， 家族糾紛，家族糾紛，都拍到九十年代到今時今日都拍緊。你諗下啦，我數都有排數。 嗯 哼，其實網狀都是的， 嗯， 去到去到呢、這個，去到呢、這個譬如話大時代就好新嘅，大時代一個嶄新嘅古仔嚟嘅。大時代講金魚缸嘅， 嗯， 喺嗰時嚟講，即係韋家，因為佢哋嗰派咧，阿韋家輝嗰派人咧，係因為之後入去嗰啲咧個思想係較為新嘅， 嗯哼。 但如果你叫韋家輝而家入去無線拍呢套劇，肯定拍唔到。 不過咁喎，佢哋講嗰啲，佢哋啲金融知識都係好貧乏嘅。 係，但係嗰時嚟講，亦都調翻轉講，亦都冇今日咁多嘢玩。 係 係啊，因為咧，佢哋因為咧大時代嗰個年代咧， 嗯哼， 香港係金融都係金融為主嘅城市，但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多衍生工具㗎。 嗯， 唔係好似而家咁㗎，係簡單好多 的。嗯嗯， 即係對於你嚟講係簡，對於你嚟講係簡單㗎，冇咁多咩牛熊證啊，乜乜乜乜㗎。嗰啲嘢㗎， 係 啊，沽空亦都好多規矩嘅，唔係好似而家咁嘅，係啊。咁咧有一種嘅特別劇啦，其實大時代一種好特別嘅劇嚟，仲講家庭糾紛，仲有啲咩我本善良啊嗰啲咧，跟住去到八十年代經典義不容情啦， 係。 但係好似其義不容情咧，義不容情你言之咧係咧係而家喺華人社區裏邊咧， 嗯 到現在為止咧。 嗯， 是被人看得最多的劇嚟嘅，最多觀眾的劇嚟嘅呢套，到今天都是如此的， 嗯， 係啊，義不容情。係啊，嗰時咧好奇怪喎，嗰時咧嗰啲角色咧，即係嗰啲家庭糾紛嘅劇咧，嗰啲角色永遠中間分明。 嗯哼， 就好似唔似而家咁喎，而家咧有少少咧胡混嘅喎，係啊， 嗯， 尤其是義不容情當中嘅温兆倫，簡直喪心病狂。 係啊， 係啦。仲有一啲，仲有佢哋一定咧，除咗係即係仲有一啲即係家庭糾紛之外咧，仲有夾出啲商場嘅鬥爭嘅劇， 嗯， 例如近幾年之前有珠江寶氣嗰啲啦， 嗯哼， 跟住然之後仲有啲大時代嗰類啦， 嗯哼， 仲有咩大家族啦， 嗯， 或者又話講緊嗰啲咩天地男兒咩天地豪情嗰啲啦， 嗯哼， 不過最後佢哋永遠一樣嘢嘅，梗一個大奸角出現嘅，個、 嗯、 大奸角肯定喪盡天良嘅，係。而家係唔會咁拍嘅， 嗯， 我唔知係咪港管局啲嘢緊咗定乜鬼， 嗯哼， 係咧，而家咧到呢幾年咧，我有樣嘢好奇怪噶，我未見過一啲、嗯，我未見過一啲喪盡天良嘅角色， 嗯嗯， 即係除咗真情之外，真情見過， 嗯、 我見嘅最後一次係真情啊，差唔多，或者你就算話邊個咧，話就算你睇嗰套乜鬼啊，《溏心風暴》啊， 嗯 哼，就算咧關谷英點 Q 奸都好咧，或者米雪點奸都好咧。佢都唔會走去咧，佢都唔會走去殺人放火。 嗯， 你有冇留意啊？ 嗯， 但以前係會嘅。 嗯， 點解温兆華嗰套戲嘅喺個劇裏邊講喪盡天良呢？點解？ 乜嘢都做啱做。 佢殺咗自己嘅養母啊嘛。 嗯。 推咗邵美琪落火車啊嘛，死鬼咗邵美琪。 做得好。 係啊，嗰啲咪喪盡天良咯。 嗯。 係啊，或者係最後係嗰個發癲一樣嘅。嗰套乜鬼啊？嗰套仲有一套，以前有一套叫《巨人》啊。 嗯哼。 一開始咧就話邊個唔知邊個攞住李思琪攞住個電鋸 成啲德州電鋸殺人事件咁噶嘛，嗰、那個電鋸鋸人噶嘛，係啊，嗰啲嘅橋就係冇嘅，冇曬噶啦而家，嗰啲係好經典嘅橋段。 而家係咪因為電檢唔理？ 而家越嚟越緊嘅，其實好奇怪啊！先進社會咧，嗰、那個港管條例係越嚟越鬆嘅，但唯有我哋香港係調翻轉走。 你香港唔係先進，唔係向緊先進嗰度行噶嘛？ 係啊，好古怪嘅呢樣嘢，係啊。是啊，所以那些情節是好的，那些情節是完全不同的、是精彩很多的、即是很多你想不到的事發生的、是啊，但是那些還有一些喪盡天良的角色，就以前譬如羅家良啊、劉錫明做那些呢，劉錫明在這個、羅家良在這個天地河、天地男兒，和劉錫明在那套什麼鬼 啊那套我忘記了什麼鬼、那套說他跛，我本善良因為講佢跛，即係講佢嗰套戲好似講佢仲有跛咁啊，唔知走去鋸人哋咁。郭晉安都做過奸噶，郭晉安喺呢、這個喺阿秋嗰套叫做《笑看風雷》做過奸噶。係啊，但係以前嗰啲中間係較為分明好多咧，係好分明啊嗰啲，但奸嚟真係好爽盡天良嘅真係，係 啊，所以有啲唔同噶，同而家嗰啲舊有嗰啲奸都唔即係唔係奸角嚟嘥氣。 不過咁喎，佢而家興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就唔係淨係香港人咁嘅，全世界都係咁嘅。佢為呢一個奸角咧，加咗一層人性喺後面嗰個。 啱啊，正 確。即係佢對於個奸角嗰個成長背景咧，係多咗好多嘅 back story， 即係佢哋個 back story 咧，係豐富咗好多嘅喎。 係。 因為你以前嗰種咧，係一種中間好分明，係好多。非黑即白的位置嘛， 是。 但是就譬如說其實我覺得 是都是外國的那個故事創作大戲先的呢，就開始模糊化中間，就開始覺得什麼呢，就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壞呢，我們就提供一些 back story， 是， 就是他們 有個背景引致他這樣， 又 或者這樣他多了很多 perspective 的問題， 是， 就是從這個角度看他是壞人，從呢個角度咧，原來佢唔係真係咁壞嘅啫喎。 係啊， 即係呢個就係外國個開始先啫嘛。係 啊，但係以前拍劇又冇噶嘛。 喺2000年過後，其實就係好明顯有呢種趨勢。 趨勢 係 啊。 係啦。 係。 咁同埋就好多就係主角咧，就越嚟越唔多，唔一定係好人啊咁樣，或者好唔曬咁樣。 嗯，係啊，當然呢個事實。 啊。 仲有一種咧，就係咧文初劇。 嗯哼。 文初劇無線創出嚟。 嗯哼， 無線搞先嘅，因為之後蕭山先跟住搞嘅啫。 嗯哼， 嗱好簡單，點解話無線搞先呢，因為咧文初劇咧，譬如其實同時間咧，嗱蕭山最後搞嗰啲咧，係搞鄉土情啦，鄉土情就蕭山搞出嚟啦。 嗯哼， 即係大地恩情嗰啲咧。咁、但係咧無線之後咧，其實咧去到九十年代先再搞啲鄉土，去到八九十年代。誒呢套未係《走是故鄉純》之後嘅啫，或者《茶是故鄉濃》之後嘅啫。其實第一套佢都去試一套劇咧，其實咧無線係唔好夠膽拍嘅。去八十年代先夠膽拍一套嘢叫《情濃大地》。 嗯，唔識 《情濃大地》係第一套拍呢啲劇。 嚇、 啊！講《情濃大地》而家好少播，我都未見過播，我好想睇其實。 嗯哼， 《情濃大地》講咩嘅咧？嗰套戲咧邊個做男主角知唔知啊？第一次做差唔多。 是什麼？ 羅家良。 哦，原來是這樣。原來是 周海媚做女主角。 原來是他。 那時講的嘛，講他們在又是那些莊園。他們莊園之後呢，跟著在莊園跟著一萬分雅價，就說誰個就說羅家良娶了周海媚。跟著然後呢就打仗，被國民黨捉了去捉了去當兵。跟住然後呢最後呢就共產黨贏，即係最後抗戰，咁最後居然唔係抗戰，最後呢同共產黨搏命，共產黨搏命，共產黨攞江山㗎嘛，共產黨攞江山之後呢，阿邊個呢就投誠咗共產黨，阿羅家良呢就唔知俾炸彈炸中咗，跟住當佢傷兵抬咗去台灣，跟住台灣去咗美國幫佢失咗憶，即係幾十年後返去嗰個地方投資，即係改革開放㗎嘛，改革開放美國返去，咁跟美國返去呢先認返個老婆，咁嘅故事囉，咪鄉土情故事囉。因為那套戲誰最後做了幹部的嘛，張兆輝。是啊，張兆輝本來是農莊莊主來的嘛，但他讀過幾前書那些呢，出外留學讀大學那些呢，那類來的。 咁呢種係民初劇，仲有呢個鄉土情嘅民初劇，仲有一種咧就係、是、咧。就係、是、講五四運動嗰啲知識青年嗰啲問題，嗰套係叫《京華春夢》，不過《京華春夢》係小説嚟嘅，《京華春夢》係小説嚟嘅，本身係，係啦，咁係又係一種咁《京華春夢》咧，永遠記住咧就係咧就係咧就係咧嗰啲二世祖嘅悲，二世祖最後嗰個家道中落嘅悲劇，呢啲係傳統中國小説拍出嚟嘅劇嚟嘅《京華春夢》，係啦，《京華春夢》係啦，《京華春夢》係邊個做噶嘛？阿姐做女主角噶嘛？阿邊個做男主角柳松仁？柳松仁最後老到而死噶嘛？係啊，本來佢係讀過下書，讀過書。有點讀過書，有點革命理想的人，又係嗰啲啦，五四青年。最後同事佢嘅理想同現實唔一樣。最後跟住，然之後咧就老到而死。咁樣嘅劇情。係啦，所以又係一種類型嘅劇嚟嘅，喺無線拍出嚟，即係拍文初劇。是啦，文初劇仲有一啲咧鬼片，好大鬧廣昌隆嗰啲啦，係咪先？嗰啲又係講文初嘅，又係講文初嘅。 啊！但係廣昌隆好睇，但係廣昌隆 咩啊？ 大鬧廣昌隆好睇， 好睇啊！廣昌隆好睇啊！ 我哋不過我好細個，咁今我十歲嗰陣我，好似唔夠。係好。 但好得意喎，京華春嗱好得意，以前阿姐唱歌咧，阿姐其實而家唔適宜再唱歌噶。你點解啊？以前阿姐唱歌好聽噶， 我覺得咧唔係啊嘛。 以前 阿大佬， 唔係以前點解我講以前呢係有原因嘅。我哋唔係亂咁講嘅。我點解以前好聽咧？你而家就話佢唱到經過那些年啫。但係咧點解以前咧佢唱《京華春夢》佢唱噶嘛？ 係 萬水千山總是佢唱噶嘛？雖然佢唱歌唔係叻，係事實，但係咧佢起碼好過而家好多歌手㗎。因為點解咧？阿姐唱歌咧點解會出問題呢？其實咧佢主要而家佢係夾硬唱，佢個聲帶做過手術 㗎。 所以我而家其實我而家成日同人講話，阿姐唔再適合唱歌㗎啦。阿姐佢自從嗰次之後已經唔再適合唱歌㗎啦。 喺我嘅角度咧，阿姐從來都唔適合唱歌。 因為以前佢唱啲歌係 OK 㗎，因為以前點解唱啲歌 OK 咧？第一，顧嘉輝作到俾佢啦。第二咧，佢嗰時後生冇啲問題啊。係。係啊，佢未有啲問題嘅時候咧，你好簡單啫嘛，你攞翻《京華春夢》以前原裝嚟聽下，《遙望人生》咯，係啊， 係 可以 嘅。所以我唔係立亂評價，我係有聽過嘅。 係啊， 即係唱舊字啊，即係唱《京華春夢》。 咁當然佢好過，即係你話同而家啲歌手比，我都係好過嘅。咁但係而家最大鑊咧就係咧，而家佢唱咧就大鑊啦，因為佢把聲根本有事。佢根本而家暈唔到氣，聲出唔到，係啦。咁但係阿姐其實做戲都唔係最好， 係。但阿姐就係、是、但阿姐個地位就不可企及㗎啦。 因為阿姐個地位點解不可企及呢？因為咧，其實咧講真嗰句，佢電視又掂，佢好少拍電影，佢如果未冇乜拍過電影，佢電視掂，做主持又掂。 佢咪就係拍過邵氏啲電影㗎啫， 冇拍過。 佢淨係冇拍過電影添喎， 佢淨因為佢本身街市出身啫嘛。 I see， 係啊，街市出身，佢淨電視入電視入咗好多年電視啦。 係， 佢阿姐就係因為點解阿姐咧佢唔走，佢忠心。佢咁多年冇走過。 係， 同埋電視台換幾個老細未換佢。 冇啊，梗係唔會換佢啦。喂，等下真係佢仲即係大佬，佢地位仲高過老細。 佢仲地位高過老細，老細都走幾轉咗幾雲咯。係 啊。 系咯，姓李嘅，跟住姓邵嘅，跟住有姓陳嘅，系啊，都阿姐地位都係阿姐， 系啦， 係咪都係阿姐？ 依然是姐阿姐， 係依然係阿姐，係，係啦，就係咁樣啦，係啊，所以咧，有時咧，你又唔阿姐咧係一個工作態度非常好嘅人，我可以咁樣講。 呢個我絕對 呢個肯定嘅，你 呢個啲絕對冇唔否認。 係啊，呢個非常好嘅人。 係啦，絕對係唔否認嘅。 係啦，因為你冇人，你講真喺就算而家演藝圈裏面冇乜人工作態度好過阿姐。呢個事實。 係。 係啦，所以咧而家，所以阿姐以前啲劇，阿姐以前拍劇已經紅咗好多劇啦。真係㗎，嗱，你好咁《京華春夢》。喂，做趙敏，佢 佢做個趙敏噶嘛，以前屠龍記啊嘛，係、咯。 不過佢唔中意個敏字啊。 咩啊？ 佢改咗個名。 趙明啊嘛。 佢因為佢唔中意個敏字。 係佢唔中意個敏字啊嘛。 知做咩？ 係啊，趙明啊嘛。係啊，但其實要趙敏噶嘛，係書喺啊喺啊喺啊喺啊《屠龍刀倚天劍》嗰本書裏邊，係啊，係啊，所以有啲，所以咧你要記住咧，就係有啲唔同，所以咧佢哋拍劇以前拍劇嗰啲人咧，其實咧就紅咗好多大明星出嚟㗎， 梗 係，你阿發哥啲啊， 發哥又係， 啊仲有一個劇要講， 周星馳啊， 當然等講啦，我仲有一樣嘢講文初期要講嘅， 喂，不過咁啊，下次先講 啊，好好啊。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